这是进程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蒙特利尔，2007年12月，唐诗300首卷三，第121首诗。送子州李使君，作者王维。万壑树参天，千山响杜鹃。山中一夜雨，树秒百重泉。汉女梳桐布，巴人送玉田。文翁翻教授，不敢以先贤。完。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